過往一段很長的時間，即是香港的講話分化咁樣，然後啊，好多人仍然相信就係話，即係香港社會又好，或者未來又好，其實都是要靠個中間力量。咁，我知道即係你亦都曾經有段時間係希望有個角色啊，即係中間力量嗰度嚇。而家咁樣睇，其實即係仲有中間力量去咗邊咧，或者係咪已經可見一段時間？個聲音會更加之冇咗，即係然後到唔知乜嘢時候，有啲咩因素轉變，先至即係可以相對翻去一個我哋會覺得即係一個正常嘅狀況。 我諗中間力量，即係真正嘅中間力量生存空間係好細嘅。即係譬如，如果講翻即係最大嘅嘗試，當然就係2010年嘅政改啦，係嘛？即係我同其他學者配合啲泛民嘅政黨。去爭取一個我哋認為可以接受的政改方案，而最重要是希望跟中央創造一個良性的互動。但是中間力量的前提就是要取信於兩邊，既取信於即係民主運動市民，亦都取信於中央。所以當時一個我哋的角色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夥伴在香港公民社會。當時我哋就是泛民政黨，他哋有很多的民意支持。他們有選舉 的認受，我們願意跟北京經，即北都大家有一個基本的信任。現在的問題就是你要做到跟北京的對話，他接受你，現在以今天北京的標準，你 只能夠百分之一百忠誠。你百分之一百忠誠的時候，在今天的環境你 怎麼取信於香港的市民呢？而第二就是我想香港的民意都是改變的，經過了即係反送中的一個洗禮，同埋即係呢年幾以嚟嘅政治壓迫嘅時候咧，喺公民社會裏邊活躍嘅人咧，可能佢亦都會再走咗一啲。即係而家情況就係兩邊都再向佢哋嘅極端走多一步嘅時候咧，嗰、那個中間嘅力量點樣可以爭取到取信兩邊而進行發揮的作用呢？我看不到那個空間在哪裡。現在走出來的所謂的中間力量，即對很多人來說只是建制派的 B 隊，即是包裝到無黨無派，但實際上是 為政權 去背書。所以 我看不到真正的中間力量在這一刻會有任何的生存空間和作用。現在可以很快出現 的中間力量，所謂中間力量就可能好似即係容海恩啊呢類咁嘅人啊，係嘛？即係努力包裝為一個無黨無派，但係實際上大家知道佢係咩嘅性質、咩嘅身份。中央可能需要好多啲咁嘅人嘅，但係即係我諗香港市民眼睛係雪亮嘅，即係我哋唔會俾呢種咁嘅中間力量 A 貨去蒙騙到。 改個選舉遊戲規則對而家嘅建制派應該都有啲衝擊，因為建制裏面亦都覺得好清楚啦，即係要選委會嗰個改動，其中一個重點都係溝淡，所謂溝淡一啲即係商界，咁似乎都係講緊一啲大商界，又或者係過去可能會覺得係即係對中央表面上就好似好認同，但係實際上咧背後咧可能好多嘅抗拒啊，咁包括即係逃犯條例修訂嗰陣時候，商界亦都走得好前啊。嗱呢啲變動即係會對即係商界喺香港嗰、那個即係角色政治影響。第二就是一些政策，特別是現在他講到明了，就是要解決一些房屋啊等等等等的問題，低收入啊基層的一些問題，那個政策上可能會不會是由過去我們會覺得是所謂偏向商界，到可能就會是真的要就是向他們埋手埋頭。 所以我们一路都可能大家都听到很多讲法呢，就是如果处理完这个政治问题呢，就着手民生，而解决民生呢应该解决香港问题，或者你见到香港政府的论述一路都是说年轻人不满，因为买不到楼。即我想他的逻辑就是很贯彻的，就是香港问题很大的比例呢是经济民生 的问题。政治上不用让步之余呢，其实还有位走的，就是解决了刚才讲一连串的问题。但是个问题是不是 咁簡單咧，即係呢個就好值得爭論啦，係嘛？即係你就算我哋睇翻好多就睇翻今次反送中，真係一啲低下階層冇乜前途嘅人，先走出嚟去表示不滿嘅咩？你見到又唔係？而家我哋講緊三分一嘅人啊嘛，係嘛？而呢啲好多係香港嘅經濟上嘅中流砥柱，大好前途。你見到就算35+被捕嘅人，好多係資源人士，本來大好前途嘅。佢呢套咁嘅邏輯點樣解釋呢一樣嘢咧？點樣解釋純粹經濟可以解決到香港嘅怨憤問題咧？我唔可以話解決民生問題唔能夠解決即係香港一啲部分嘅矛盾嘅分歧，但係即係似乎而家我哋面對嘅局面就係話經歷咗反送中之後而引發一連串嘅政治壓迫咧，其實我覺得將香港問題更加政治化咗，對好多人已經係唔係牽涉純粹經濟上嘅公義問題，而係整體嘅制度係咪？符合一個公義原則的問題，咁所以就算你真係能夠大灑金錢，釋放土地，將樓價壓到好低，各樣都好，係咪真係解決咗2021或者以後嘅香港中港矛盾咧？我自己其實比2019年前更加覺得個機會係細咗。而當然喺呢個過程裏邊，當你進行一個所謂佢哋眼中嘅社會再分配嘅時候咧，會唔會衝擊到同資本嘅家嘅關係？更加重要就係同整個即係世界金融體系嘅一個嘅信任問題咧。即係當香港由一個所謂嘅高度自由嘅經濟體系變成咗一個高度參與、強烈分配嘅時候，西方市場係去點樣去反應咧？呢、這個又會唔會長遠影響到香港經濟嗰個發展咧？當大家唔再相信呢個自由經濟體系，或者覺得好難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嘅時候係咪真係對香港冇影響咧？而呢個係咪可以純粹靠香港不斷泵錢、中央不斷泵錢去解決到咧？我諗可能較之佢哋自己想象係更加複雜嘅嗰個挑戰。 公共政策制定講好多啲理論啊，如果理論上啊，即係講一啲理性嘅分析啊，一啲數據啊，一啲研究啊，或者一啲嘅大嘅一啲嘅原則。而家落去香港嗰、那個，即係或者過去一段時間，或者另外就可能跟住落去香港嗰個公共政策，會唔會更加之難，即係仲難去掌握，或者係特別嚇而家 AO 究竟個角色係點樣啊？過去其他一啲政策制定裏面 AO 或者一啲政策嘅穩定性啊 ，AO 制度、政務官制度嗰個可能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但係而家呢啲因素係喺度。變得好緊要，從一個政策角度嚟講，會唔會香港會進入一個相當難預見或者政策不明朗咁咯？即係政策制定嗰個過程，以至於一啲準則不明朗嘅咁嘅時期。 而家個即係其實嗰一段時間都好，我哋相信AO 係一個好重要，即係守護香港嘅制度嘅一個資產嚟嘅原因就係。不是關乎呢 AO 本身價值係咪進步嘅自由開放嘅問題，而係佢哋始終係相信有規有矩，既定程序應該跟住法律條文要遵守。但係 AO 能夠發揮到呢個角色咧，其實唔係單純靠佢自己的意志，佢有時佢哋都會利用即係議會嘅，係咪？即係同反對派有啲互動，透過反對派嘅聲音，俾翻政府壓力。咁希望守住制度嘅人就有一個好強烈嘅後盾，而喺 AO 都可以利用社會嘅民間力量，即係譬如話你揾啲咩專家坐入委員會，你揾啲咩人去做諮詢過程，其實都同喺個輿論嘅製造兩裏邊係有個主導能力嘅。但係好不幸，頭先講嗰兩種嘅外在力量都而家已經唔存在，係咪？議會上面冇咗泛民嘅聲音。在社會上面其實而家你見到越嚟越多諮詢委員會啊、法定組織，似乎講紅多過講專，而喺就變咗，即係你可能而家聽聞話，究竟個宣誓嘅表示效忠啊、愛國者治港係包係咪應該包括埋啲重要嘅法定組織諮詢架構嘅時候，我相信會發生嘅。嗱喺咁嘅時候，其實你已經篩走咗好多願意去。秉承住佢嘅知識嘅對知識同埋專業嘅尊重嘅人去發聲嘅人，嗱咁嘅時候，即係 就算 AO 是有心都好，他仲愿意守护住现有的既定程序和法律精神都好，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后盾可以存在。而加上当然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仲有几多 AO 是愿意这样即是企得硬一点呢，我都会比较担心。所以即我们的政策是越来越嚟越難預測咧，我覺得唔係啊，而家反而就係可能好易預測嘅啫。政府講咗就係噶啦，因為立法會即係無論點講都點完善都好，即係我諗過橡皮圖章意味係好明顯噶啦，係咪？啲反對派會裝模作樣講下一啲意見，係咪？你見到而家都有啦，但係個投票結果你可以預知嘅。社會嘅聲音、反對聲音能夠有講到出嚟嘅，其實空間越細嘅時候。即是我們變成一個很有效率的立法過程，但是是不是一個好的政策，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在這裡存在著。 中央可能他有個看法，就是會覺得在大陸得，即是所謂即是你做到成績出來，那些人賺到錢，生活質素是提高了，有些民調即是都不知道是不是信得過，即是滿意程度相當之高嘅，即係對呢個中央政府，會唔會都會覺得喺香港可以搬過嚟？就係話你搞得掂住啊，搞得掂咩其他嘅一啲嘅貧窮問題啊，咁樣即係香港人啊，社會就會乖乖地㗎啦，咁樣咁所謂政權嘅正統性咁都係講表現，交到功課得唔得咧？其實香港， 喂，呢個當然係即係佢對香港嘅態度，當然就好大程度上係佢對自己嘅管治嗰個嘅模式嘅信心，係咪？即係你所講咧，係經濟先行，政治改革可以等或者冇，只要温飽，人民就滿意。呢個係佢，我諗佢好相信嘅，呢個就所謂中國模式嘅關鍵。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即我想他要明白，即香港的情況就是內地的情況就是有一個近乎經濟破產的地方邁向繁榮，對比就是這樣，但香港並不是這樣，香港一直都是處於一個比較前列的經濟水平，而更加重要就是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長期有一個自由的傳統，而我覺得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地方就是我們一直覺得對中國來說呢，新加坡模式是最理想的，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其實都是沒什麼自由，但是發展了經濟，但是新加坡模式始終是有規有矩的，是不是？它始終都會遵守一些法律的制度程序，有一些可預見性，人民知道怎樣去計劃自己生活，有些什麼可以做，有些什麼不可以做，但現在我們看到香港的情況其實是還低於新加坡模式是很多嘛，因為我們看到是一個無所適從 的政治局面，那些所謂的法律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那條線究竟在哪裡呢，是即所以我想現在是最慘的地方就是現在我們看到新加坡模式的 minus 不是 2.0 不是 3.0、而這個較於內地的、那個標準可能是更加嚴苛，這個就是我想正正現在香港面對 的困難的局面。 大學嗰個變化都好大啦，咁因為都好明顯，即係會覺得香港嘅青年人係問題，青年人問題，教育問題，教育問題，除咗話中學啊通識之外，即係大學即係嗰個問題，會唔會或者我哋而家已經見到即係一啲比較大嘅一啲變化，管控啊？以至於言論啊，校園裏面嗰啲活動啊，落去都會有段相當，都有會有段時間會仲惡劣。咁嘅情況之下，會整個香港個大學係一個咩嘅狀況咧？會係 我頭先講話，即係令我好痛心嘅就係我冇諗過，即係香港公民社會嘅崩潰程度係咁快咧。其實大學都係即係同樣嘅縮影。你見到其實好多大學裏面他們一些比較敢言的教師員工會其實被瓦解了，他們的學生會亦都被學校用各種行政手段扼殺了，譬如說即有幾間大學都開始說我不會幫學生會收會費了，即學生會不會有錢，有些甚至說不如你自己去成立一個獨立註冊不關我們事，差不多我想所有大學的民主長期都消失了， 有一部分大學據我了解，其實是更加變本加厲，比學生會大樓要整個閘，要你拍卡，知道你邊入咗去各樣。即係而家好似覺得學生係敵人。而當然他們敵對的原因就因為這班人可能會為他帶來政治麻煩，即我想那個那個訊息是每一個機構都 掌握到，就是忠誠是很重要的、不單止是說你是不是想從事公職，你、個機構的發展前景，譬如說撥款各樣都是受影響的時候，我想大學校長都會心領神會、所以我想是越來越壓縮的環境。咁當然再會唔會再差一步呢？其實你呢幾日聽楊潤雄講，其實可能又進一步又會嚟嘅咯。即係佢又話講大學嘅課程咧，都會應該引入一啲國教國安教育嘅元素裏邊。究竟係點樣做呢？我唔知道。但係即係大學管理層都會心領神會，就係、是、啊，我哋都要做一啲嘢。究竟做幾多少？你加上個大環境，我諗而家都會好強調就係、是。大學要面向大灣區的發展、其實這幾年的趨勢已經開始了、就是、無論是在國內設分校又好，設立一些、研究基地、博士生站都好，即是意味就是兩者的關係越來越重，而這裡會影響了那個、人事任用的方針。因為如果你當你們的大學的發展的資源或者方向越來越面向大灣區的時候，你就好自然會聘用啲教授要、首先掌握個語言先啦，更加好嘅就係佢熟習國內嘅制度同埋人事嘅關係嘅時候，咁你即係換句話講係會一定會請多啲內地嘅朋友，呢啲朋友嗰個教育質素各樣資歷無需懷疑，我哋到呢刻都係要求好高嘅，但係即係佢哋嗰個嘅對好多問題嘅睇法啦、政治傾向啊各樣嘅時候，會唔會同我哋本地人有啲分別呢？我覺得是有的、而個問題就是從大學角度來說，如果我們要面向大灣區，我自然要請多一些內地朋友的時候，即換句話說，我們那個、外籍教員的比例、就會少了，因為即個經費就這麼多了、另外就是即國內可以有各種的方式利誘你回去，譬如研究經費、各樣，所以我想整個邏輯我們會越來越配合了國內的、那個發展，我想這個似乎是、沒有辦法 去扭轉的局面。個問題就是會不會將個程度發展過程裡面都合理化一些呢、各個持份者有多些發言權，去就著那個形式方向速度有多少少的制衡力量呢？這個就要靠大家 的努力了。不過現在似乎看來個形勢又不會那麼樂觀， 整個形勢都不差。你譬如說、在很多地方、即是學者、即是一個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整個公民社會都相當重要。還有沒有角色呢？或者即是會不會、一些學者都會收聲、寒蟬效應、會陸陸續續會見到、 我想、主觀客觀上面講出來講的學者都會少了的。這個不單止是他個人意志，現在你見到很多傳媒機構可能都有些名單說這些人不要找他了、或者你做了之後台長、即是個主觀那個覺得不要出街，即是這個都會發生，而實際在發生緊、而主觀上面我想、我們都不可以當一切照舊的，事實上是有一條叫國安法，事實上那把刀是真的倚在我們頭頂、所以我想、即使願意講嘢的人自己都要作一些調整、未必是徹底收聲，我想相信還有很多人不願意徹底收聲的，但 是用字方面、表達方式裡面需要作一些調整，有時可能要、有一些、幽默感、創新的方式去表達你同樣的意見。我想大家都學習緊，但是我想、原本講開希望圈裏面的所謂即公共知識分子，大家都會覺得講得一日得一日，盡量講，即是我想很多人的抗爭方式都是我盡可能做回、我做開的事、繼續存在、令人看到就還有這樣的聲音、是重要的，而大家都有一個集體的互相期望，即是、如果我見到誰還在講，我又沒有理由收聲的。反過來我就會擔心、如果我不說他 他們看到我消失了他們都會退，如果個個都是這樣的時候，香港的情況就會差一點。 那我想大家都是依然有心的，希望 我認識那班，不過就要有一個聰明啲嘅辦法啦，或者有時有啲嘢做咗又唔使講嘅，即係你實際幫咗某啲人，幫我哋啲學生各樣嘅時候，我諗而家要吸取個經驗就係、是，就算你有一個乜嘢嘅好諗得好透徹嘅抗爭辦法啊，救港策略，你千祈唔好寫個十點建議書出嚟，話點樣去進行，因為呢個可能會你帶嚟好大嘅麻煩。咁所以我諗係要有一個，大家要有一套之間有一個另外一種嘅溝通嘅辦法。我哋好難再好似以前咁用一種好大鑼大鼓、好高度組織性嘅方式去出現，但係即係有時咪化整為零、各自為戰嘅，都會做到嘢嘅。但係呢個真係摸索當中，即係嗰一日得一日啦。其實簡單嚟講， 好，阿 Ray 仲有冇咩想補充？ 差唔多啦。 我諗啊，因為首先啊 ，Ray 即係講話繼續發聲，我覺得係幾好用嚟結束今日我哋呢個線上談嘅第一集嚇。唔該曬，多謝曬 Ray。 Okay.